攻读哀歌第四章。怎么，黄金竟暗淡无光，纯金竟变了色，圣所的石头都散乱在街头，金庸的子女远比纯金尊贵，怎么现在竟被看作瓦器，被看作陶人的出品？豺狼尚且露出乳房，抚养自己的幼儿，我的女儿人民竟然残暴不仁，好似旷野中的鸵鸟。婴儿的舌头干渴的紧贴上颚，幼童饥饿求食，却无人分给他们。昔日饱享山珍海味，今日竟饿死街道，一向衣食华丽，而今却满身粪土。我的女儿，人民的罪罚比索多玛的还重，索多玛顷刻间倾覆了，并非假手于人。昔日他的少年比雪还洁白，比乳还皎洁，他们的皮肤比珊瑚还红润，他们的身体好似一片青玉。而今他们的容貌比炭还黑，在街上也辨认不出，皮包骨头，枯瘦如柴。死于刀下的比死于饥饿的，也因缺乏田产日渐衰弱而死的更为幸运。柔情的妇女竟要亲手烹食自己的子女，在我的女儿人民遭受浩劫时，子女竟成了母亲的食物。上主大发震怒，倾泻了他的怒火，火烧西庸，焚毁了他的基础。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谁也不相信仇敌能进入耶路撒冷的城门，这是由于他先知们的罪恶和他司弟们的过犯。他们在城中心倾流了一人的血，他们身染血污，像瞎子一样徘徊街头，叫人不能触摸他们的衣服。不洁退避，人们喊说，退避不可接近。如果他们逃亡漂流异邦，异邦人又说，不要让他们居留此地。上主的怒容驱散他们，不再垂顾他们，人也不再尊敬司祭，不再敬重长老。我们还在望眼欲穿，幻想着我们的救援，我们仍在瞭望台上期望着那不能施救的一把。敌人正在追逐我们的足迹，阻止我们在街上行走。我们的结局已尽，我们的日子已满，的确我们的终期已到。追逐我们的人比凌空的飞鸟还要快速，他们在山上搜索我们，在旷野里窥伺我们，连我们的气息，上主的受缚者也落在他们的陷阱中。我们原希望在他的福音下生活在一帮人中。住在胡子地的恶冬女郎，你欢欣喜乐吧，苦爵也要轮到你喝，你将要醉倒而赤身裸体。西庸女郎，你的罪债已经偿还，上主不再使你流涕。恶冬女郎，他必要惩罚你的过犯，揭露你的罪恶。